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前几天呀，小何家的一位远房亲戚给他们送来了两条五斤多重的大鱼，呵，这鱼个儿够大的。小何高兴的，哎呀，这两条大鱼够我们吃三天的。谁成想呢，这亲戚后来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星期，不光把这两条鱼吃完了，小何他们还搭进去了五斤牛肉。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遇到这样送礼的人呢，小何也是没办法。人和人之间因为感情深厚，互相馈赠礼物啊，是社会当中不可缺少的交往内容。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啊，你送我，我送你，送点小礼品，这情况常有的事儿。在人们送礼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也会发生有趣儿的故事。不信，你就来听听住在爱家小区的小何跟他朋友大李之间的对话。 听说前不久你去西安玩了？ 那是单位派的出差，怎么能说去玩啊？ 那你带什么东西回来了？ 我给我媳妇带了一份礼物，没想到刚到飞机场，一名安检员拦住我了，要我开箱接受检查，说他们看见了不明物体。 哟，这下可严重了啊！ 没办法，我就一个一个往外拿吧。最后从箱底掏出一个用牛皮纸包的严严实实的长方形物体，那就是我要给我媳妇的礼物。 这里边包的什么呀？这么神秘？ 也没什么，就是一块砖头。 砖头？哎，你带个砖头干嘛呀？ 我媳妇吩咐我要弄一块城墙的城砖当礼物，可你想啊，破坏城墙是违法的呀，所以我就随便找了块砖头冒充，上面还有我刻的字儿呢。 你刻什么字儿了？ 对老婆的爱如城墙般千年不变，大李。 虽然大李闹出了笑话，可是我觉得啊，这至少也代表了他的一片心意，送出的礼物呢，代表着送礼人的心。可是却有这么一个人，说什么也得把他送出去的东西呀要回来，这是为什么呢？一块来欣赏潘长江等表演的小品《不是两瓶酒的事儿》。 我怎么就瞎眼睛嫁这么个男人呢？啊，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就是名字叫的还挺好听。梁朝伟，你给我出来！就你这个德行也配叫梁朝伟？ 赶上了。 你看人香港那个梁朝伟长得是多么的有人气，你再瞅瞅你这个梁朝伟长得是多么的气人。 关键你长得也不像刘嘉玲啊。 你看看人家啊，这样，你再瞅瞅你那样， 排气量不一样。现在提倡我这样的低碳。 一看，你是个男人吗？ 反正跟你结婚20年了，是男是女你定呗。 那是个男人就没有这么办事儿的啊。那今天上午刚刚送去的两瓶酒，这还没到中午呢，你就往回要啊？ 不要不行啊！那厂长刚才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跟他一起陪客户喝酒吃饭，还点名道姓的说，就喝你今天早上送的两瓶好酒。 不是，这不是好事吗？ 好啥呀？好啊，那两瓶根本就不是酒。是我灌的凉水 啊！不是，那还傻站着干啥呀？要去啊！ 张不开这张嘴呀！ 那也得张啊！快点喊人！快点！ 厂长，赵厂长，赵立伟，我不好使。 立伟， 在谁啊？ 我的妈，女的太管用了似的。 哎呀，哎，美丽啊，哎，家有两口子情来了。 哎，来， 行，赶上饭点了，来，屋里吃饭 去。啊，那个厂长啊，厂长就不进屋吃饭了，你就坐着，咱聊一会儿得了。 边吃边聊，快走。 哎呀，厂长，求求你就坐下吧， 听我的。 立本儿 啊， 坐。 好。那个，你 啊， 边儿去。 你说你干的叫啥事儿啊？啊，咱们什么关系？同学、朋友，现在还是同事，你还给我送起礼来了？ 你看厂长，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啊，我跟美丽也来到咱们厂子已经3年整了，从来就没给你送过啥，是吧？还提美丽当了车间主任，所以说我们想表示一下。 那是因为美丽干得好，你别说3年，10年不送礼，我也该提拔也得提拔他。再说那酒，我跟美丽也说了，那算我借的。回头我买了就还你们啊！ 咋整的？他滚！再说，滚！ 哎呦呀呀！妈呀，你干啥呢你啊？ 厂长，实话告诉你吧，那2瓶酒根本就不是酒，那是 心意。我傻呀，我不懂这个。 厂长，我们一感动、一激动，就送给你2瓶好酒。送完之后我就后悔了。啊，酒是啥玩意儿啊？酒是穿肠毒药， 对， 酒伤肝呐。 肝郁不舒就容易急躁， 人一急躁就容易毒火攻心， 毒火攻心你就得上火呀。 人一上火，血管就容易堵塞。媳妇儿啊，你看厂长这体格，如果是堵了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支架。 对，厂长，根据我的目测，就你这体魄，怎么也得支6个架，支少了容易塌腰啊！ 哎呀妈 呀！厂长怎么了？怎么了？厂长？ 哎呀妈，大伟呀！眼前一黑，有点堵啊！ 你看，我说啥了？你说这没喝咱的酒，这堵成这样，这喝咱的酒，这堵成啥样啊？ 是啊。 所以说，厂长我越想越后怕呀。你说那2瓶酒你喝了之后，万一有个3长2短的，咱们厂子怎么办呢？啊，那些被你划了的妇女跟你干活那些妇女怎么办呢？厂长啊， 等一下，别说了，我全懂。我谢谢你，我代表厂子谢谢你，我代表你所有那些留守的妇女谢谢你，我替他们给你个拥抱。 谢谢。 抱完你之后，我再放。 厂长，还是抱我。 不是，我还是抱。 算了，厂长，你血管都堵成这样了，赶紧坐下歇会儿吧，厂长。哎呀，厂长啊，你说2瓶酒重要还是你的身体健康重要？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厂长的身体健康那才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我越想越紧张、害怕，我后悔，我心如刀绞，我痛不生欲呀！ 哎呀妈呀！ 哎呀，行啊你，还给我整成煽情了你啊！编接着编，大伟啊，我万万没想到，2瓶酒就把你整得痛不生育了，你这也太弱了。再说我不喝酒，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2瓶酒， 指定不还你。啥事儿？ 媳妇儿，我是不行了，看你跟他的交情。 立板 干什么？你干啥呀？ 你躲啥呀？ 你也太猛了呀！ 立本儿， 干啥呀？ 其实，有句话我都憋在心里多少年了啊！我要是知道今天你能当厂长，我早嫁你了。我何苦跟他毁了我一辈子的幸福呢？ 哎呀妈呀！幸亏嫁他了，要不然就把我毁了。 啥？ 不是，我觉得你们俩看着还挺幸福的。 我知道，我在你面前依然是白雪公主，当然了，你在我心里也仍然是白毛王子。练板儿。 哎呦我天哪，哥，堵又堵了，哥，救救我行不行？ 你万幸去吧，我当年也不娶她，你小子能活到今天。 所以说你是个战士。 去，干啥呢你俩？ 开玩笑。 跟你闹笑话呢啊，练板儿。快把酒还他吧，你瞅他磨磨唧唧的多烦人呢。 是我老磨叽了，我老烦人了。 你是挺烦人的，跟你一样。给他。 给他。 你看你离那么近干啥你啊。大伟啊，我问你啊，你见过子弹飞吗？ 见过。 见过子弹往回飞吗？ 那不把自己打死了吗？啥意思？ 什么啥意思啊？见过送礼的吗？ 见过。 见过送完礼还往回要的吗？ 那还是人吗？ 那你这是啥呀？ 厂长，我今天还真就不是人了，所以说那2瓶酒你必须得还给我。 行，我还你。哎， 太好了。 但是这酒现在不在我这儿。 啊？那在哪儿啊？ 哎呀，算了，实话跟你们说吧，我们家老爷子早晨到我这儿来了，把你们送2瓶酒给拿走了。不光那2瓶，把我存的2瓶酒也拿走了，说要感谢他一个什么恩人。 是 真的假的？ 你没骗我呢？ 我骗你这干啥呀？哎，你家老爷子来了，你问他。 立伟啊， 大伟来了，爸。 哎呀，大叔， 大伟在这呢。啊，刚才我上你家去了，你不在家，我寻思到立伟那坐会儿。嘿，这回我就不用去了。哎，我现在好了啊！你看我这俩腿。 哎呀，太好了。啊， 哎呀，啥毛病没有？爸爸，你这怎么什么情况？这是， 我这不是老寒腿吗？啊，大伟在城里给我配两副药。呼上就好使了，大伟，不愧是老中医的后代呀、啊！ 我给你那2000块钱，你 我明白了，爸，您说那恩人说的就是他吧？ 不像吗？ 哎呦，兄弟，我代表我爸，代表我妈，正式的。 那不用给我磕头了， 我鞋带松了。哎呀， 大伟啊，其实你大叔我老想感谢你，给你钱吧，你还不要。 我在立本啊，拿两瓶好酒，你拿着，这是我一点意思。 不，大叔，你看咱俩这种感情，你用不着扯 了。哎呀，大叔，你看你这么客气，干啥呢？这是，哎呀妈，还给他送两瓶你的酒。啊、 你等着，我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大叔， 谢谢。 那行，你们先唠着，我还有点事儿。 哎，大叔啊，啥事儿啊？ 过年了，我不得会会亲家呀、啊？啊，就他老丈人。嗯，他老丈人爱喝酒，我顺便。给他带过去两瓶酒啊！ 行了，快去吧，快去， 我走了。 大叔啊，你慢点，注意耳翼啊，一定按时服药啊。 哎，好，你放心吧。 好， 哎，有老子啊。 哎，咋的了？哎呀，厂长， 哎，那个，干什么玩意儿啊？ 不是，厂长，这就是你的部队了。这两瓶好酒吧，是你爸我大叔感谢我的。 哎，对。 所以 你没事吧你啊？我说多少次了还不明白呀、啊？我到时候买了再还你。这我一会儿陪客户喝酒嘛，干什么玩意儿？ 实话实说。 行，厂长，那我就实话实说了。这两瓶好酒根本就不是酒，是我灌的凉水。啊？ 你说这两瓶酒不是好酒，不谁信呢？哎呀。 我要骗你，我是你儿子。 我要骗你，我是你儿媳妇。 我千万别，千万别，我没这福气。这大儿大女的，多折寿。 不是那个厂长，你要实在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打开尝尝，不就知道？ 我尝啥又尝？我待会儿请客户喝酒，我先来一口，那是啥事儿 啊？立本儿， 干啥？ 尝尝嘛。 喝呗。尝尝啊。酒， 那点， 真是， 确实是酒， 那水呢？ 我哪知道水在哪儿啊？啊， 我明白了， 怎么了？ 刚才你爸说了要会亲家，啊，莫非那两瓶水？ 哎呦我的妈呀！ 不是亲爹喝不就 没 事了吗？ 啥不是亲爹呀？不是亲爹是不是亲爹？哎，我老丈人呢？他要是喝了酒，不是酒是水。我媳妇儿不把我抓那个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吗？丈人爸，这是酒，那是水呀、啊，爸。爸， 那咱俩咋整啊？ 咋整啊？继续要啊？ 立马。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接着收听。佳佳这天在上班的时候啊，看见同事小桃特别高兴，出于好奇啊，佳佳就想问问他遇见什么高兴的事儿了。 你看咱们关系那么好，我也就不瞒你了，前天我交了一个男朋友。 不错呀，小桃，那俩人就好好往下交往下去吧。他有没有送你什么东西呀？ 有啊，他送给我一个手机，大屏幕触摸的那种，里面还有他照片呢。他说送手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和我随时保持联系。 那你送人家什么了？ 我知道他喜欢飞机，所以就买了个遥控飞机送给他，同时我还告诉他，无论你飞到哪儿都离不开我的控制。 哟，你们送个东西还都这么有讲究呢。 嗯，可不是吗？前天我过生日的时候，他又买了个大蛋糕送给我， 还说要分享彼此交往的甜蜜。 哦，这可比我那时候还浪漫呢。那你没再回赠他个什么东西？ 有啊，昨天我去商场买了一个打火机，想告诉他我们的爱情之火要熊熊点燃了。 嗯，比喻不错。哎，等等小桃，这打火机你可不能送。 为什么呀？ 你看，把你刚才说的这四样礼物连起来可就不太好了啊。手机、飞机、蛋糕、打火机，合起来那不就是鸡飞蛋打吗？ 真想不到啊，好好的四样东西连在一块儿会是这么一词儿。不过这可是佳佳想多了，哪有这么联想的呀。挑选礼品的时候啊，有很多讲究，人们通常都会选能表达吉祥如意这种含义的东西。不过呢，东西再好也得有人会欣赏，不然的话就会闹出笑话了。下边咱们一块来听听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相声《送寿账》。 王老师， 田老师， 您相声说的可好？ 也谈不到 啊 啊！ 您的这个演出啊 啊， 有一定的这个水平。 呵，这您是过奖了， 文化也比他们高。 文化说起来呢，啊、 嗯， 在全国不敢说 啊啊， 在天津 啊，怎么样？ 没有慢过我的的。 哎呀，太谦虚了。 不，这事实求是。 哦， 嗯，就这样。 有 不然那当然的、啊。你看呢，我这个演出本 啊， 精雕细刻 啊，是是应该的， 精益求精 啊。对，观众负责。 那当然了，所以演出上对观众认真负责， 对、啊， 那是一丝不挂。 没， 我敢说呀， 我、 啊、咱 哎呀，我打打打 怎么着？ 行， 怎么回事？ 这什么这？ 演出严肃认真， 一丝不挂呀！ 啊， 还穿上点好，天太凉， 怎么穿上点 什么一丝不挂？那那狗，这学的好， 一丝不苟 啊！ 哎呦， 就这学的还觉得自己还技高一瘦了！哎呀，说的什么好？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这就 啊， 技高什么？ 技高一瘦， 不行 啊， 还给我挑错了 啊！ 那叫技高一筹， 瘦字没错， 上面还一竹子头了，啊， 这念筹 多新鲜！ 我念八年瘦了， 好嘛，念年头还不少，就这个、 啊、 还给我提意见、 啊， 你说，哎呀，岂、 啊、 不令人谈笑大方？ 哎哎， 你这种词儿出来之后， 你这挺好， 走， 是谈笑大方啊？ 怎么 错了？ 哎呀，应当是 什么学问这是？ 啊、 一笑大方，那念一 有个台字儿， 是啊，这边还一个背字了。一笑大方， 哦，那字念一呀、啊， 好吧，这完了吧？ 不是不是， 这回当了这么些人，露出破腚来了吧？ 不是， 怎么样？ 不就我这，我先来个屁股帘怎么样？ 什么 词儿？您的 啊， 露出破腚啊？ 啊， 那叫破绽， 破绽。 就您这文化给我提意见，嗨 啊， 那定在旁边还一个角分了，哪儿跟哪儿啊？这是，就您这文化跟我比 啊， 这不开玩笑吗？ 你文化高， 多新鲜 啊！ 多新鲜， 这事还小啊！ 我 当众公布啊！我当众公布，我跟你说了啊， 你别呛着火 啊！ 呛着火我还不在乎，你说哪一回咱栽跟头了？ 前年 啊， 你们老娘 啊， 八十大寿。过生日对吗？ 没错，八十大寿。 哎，我们几个人 全去了 啊？对呀、 啊，啊， 事先知道了得送点寿礼吧？ 啊， 送什么呢？ 嗯， 送鲜花。 这么大岁数了， 没意思。 哎 哎，买点这个蛋糕，要不然送多了吃不了都糟蹋了。 可不是嘛？ 送什么呢？ 啊， 得有点这个文化内涵。 对， 还得实用。 那当然 了。哎，想大伙凑个份子吧。 啊， 凑点钱， 嗯， 买了那么一丈四尺的这个帐料。 你们哥几个买的 古香缎， 对， 一丈四尺， 对， 哎，挺好 啊。 上面也有这个寿词、献词， 那当然了。 词提什么呢？ 啊， 哎，我们这学生差点， 嗯， 找的这个著名的书法家， 谁呀、啊？ 田运章。 哦，跟他都熟。 哎，给写了这个四个大字， 哪四个大字？ 德配孟母。 我太谢谢了。 好， 这个 欧体字跟刀裁的一样。 好， 哎， 漂亮。 这个纸啊， 啊， 红纸， 嗯， 裁好了、 啊、 四个方块， 对， 写出来 啊， 亮的差不离了， 嗯， 跟这个大头针儿，哎，没给崩， 哦，对 了，卷好了 啊， 给您送到府上去了。 对，我接着了，我接着了，我接着了，这事儿有。 对，转过天来呢， 啊， 我们得祝寿啊。 那当然的， 晚上大伙都去了。 对， 寿宴开了 啊， 我一看大伙买的东西， 嗯， 亲朋好友 啊， 我送的这礼物， 把 这方厅都堆满了， 不少吧？ 大厅，大厅当间把这寿帐挂出来了。 你们哥几个送的？ 谁看谁乐呀，笑掉大牙了，没有不乐的。 乐什么呀？ 这个 德配孟母，我有 德配孟母啊， 啊， 这个太有意义了。 就是 啊，你们老娘的这德行 啊， 风范 啊， 跟孟子的母亲一样， 多好啊！ 啊，孟母三则邻，八大贤母之一啊。 对呀， 啊，你给帮到了。 我怎么帮的呀？ 帮成了母配孟德 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丽和王文玉合说的相声《送寿帐》，小何曾经给欢欢呀讲过一个兔子送礼的故事，说有一天呢，这兔子拿着一根胡萝卜举着，碰见狼了。狼说了，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啊？这兔子说了，我是来看看你，可别的动物都说可能您不会喜欢这个。狼说了，不，哈哈，我非常喜欢你的礼物，胡萝卜先生。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听到的是快乐和家欢，一块来欣赏一首黄立行演唱的《礼物》。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我还记得他留下来的疤，现在的他还会想我吗？

哦，这可比我那时候还浪漫呢。那你没再回赠他个什么东西？ 有啊，昨天我去商场买了一个打火机，想告诉他我们的爱情之火要熊熊点燃了。 嗯，比喻不错。哎，等等，小桃，这打火机你可不能送。 为什么呀？ 你看，把你刚才说的这四样礼物连起来可就不太好了啊。手机、飞机、蛋糕、打火机，合起来那不就是鸡飞蛋打吗？ 真想不到啊，好好的四样东西连在一块儿会是这么一词儿。不过这可是佳佳想多了，哪有这么联想的呀？挑选礼品的时候啊，有很多讲究，人们通常都会选能表达吉祥如意这种含义的东西。不过呢，东西再好也得有人会欣赏，不然的话就会闹出笑话了。下边咱们一块来听听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相声《送寿账》。 王老师， 田老师， 您的相声说的可好？ 也谈不到 啊 啊！ 您的这个演出啊 啊啊， 有一定的这个水平。 呵，这您是过奖了， 文化也比他们高。 文化说起来呢， 嗯， 在全国不敢说 啊啊， 在天津 啊，怎么样？ 没有慢过我的。 嗯，哎呀，太谦虚了。 不是，这事实求是。 哦， 嗯，就这样。 要 不然那当然的。啊、你看呐，我这个演出本 啊， 精雕细刻 啊，是是应该的， 精益求精 啊，对，观众负责。 那当然了，所以演出上对观众认真负责， 啊嗯、对， 那是一丝不挂。 没， 我敢说呀， 我怎么回事？这什么这？ 演出严肃认真， 一丝不挂呀！ 啊， 还穿上点好，天太凉， 怎么穿上点 啥？一丝不挂，那狗，这学的好， 一丝不苟 啊！ 哎呦， 就这学的还觉得自己还技高一瘦了，哎呀！说的什么好？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这 啊， 技高什么？ 技高一瘦， 不行 啊， 还给我挑错了 啊！ 那叫技高一筹， 瘦字没错， 上面还一竹子头了，啊， 这念筹 多新鲜！ 我念八年瘦了， 好嘛，念年头还不少，就这个、 啊、 还给我提意见 啊？ 你说，哎呀， 怎么 岂不令人谈笑大方？ 哎， 你这种词出去之后， 你那挺好， 走， 是谈笑大方啊？ 怎么 错了？ 哎呀，应当是 什么学问这是？ 啊， 贻笑大方，那念贻， 有个台字儿。 是啊，这边还一个背字儿了。贻笑大方。 哦，那字儿念贻呀、啊。 好吧，这完了吧？ 不是， 这回当了这么些人，露出破腚来了吧？ 不是， 怎么样？ 不行，我先来个屁股帘怎么样？ 什么 词儿？您的 啊， 露出破腚了 啊， 那叫破绽。就您这文化给我提意见，嗨 啊， 那钉在旁边还一个脚分了，哪儿跟哪儿啊？这是，就您这文化跟我比 啊， 这不开玩笑吗？ 你文化高， 多新鲜 啊！ 多新鲜， 这事还小啊！ 我 当众公布啊！我当众公布，我跟你说了啊， 你别呛这火 啊！ 呛这火我还不在乎，你说哪回咱栽跟头了？ 前年 啊， 你们老娘 啊， 八十大寿。过生日对吗？ 没错，八十大寿。 哎，我们几个人 全去了 啊？对呀、 啊，啊， 事先知道了得送点寿礼吧？ 啊， 送什么呢？ 嗯， 送鲜花。 这么大岁数了， 没意思。 哎， 买点这个蛋糕。要不然送多了，吃不了都糟蹋了。 可不是嘛？ 送什么呢？ 啊， 得有点这个文化内涵。 对， 还得实用。 那当然 了。你想大伙凑个份子吧？ 啊， 凑点钱， 嗯， 买了那么一丈四尺的这个。丈量， 你们哥几个买的 虎香缎， 对， 一丈四尺， 对， 哎，挺好 啊。 上面有这个寿词、献词， 那当然了。 提什么呢？ 嗯， 哎，我们这学问差点， 嗯， 找的这个著名的书法家， 谁呀？ 田运章。 哦，跟他都熟。 哎，给写了这个四个大字， 哪四个大字？ 德配孟母。 我太得谢谢了。 好， 这 欧体字跟刀裁的一样。 好， 哎， 漂亮。 这个纸啊， 啊， 红纸， 嗯， 裁好了、 啊、 四个方块， 对， 写出来 啊， 亮的差不离了， 嗯， 跟这个大头针儿，哎，没给崩， 哦，对 了，卷好了 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